声音，很干净的声线，清新而入耳的爵士风，来自于窦靖童的 Blue Flamingo， 像是给耳边送来了一阵，提前送来了一阵很清爽的秋风。我相信这也得益于他从小的耳濡目染，也给他了优于同龄人的音乐审美。星期四下午的三点钟，3:06:37，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的下午的这个时间当中，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 DJ 戴毅，我准备让这样的鼓点，这样的律动，带领你一起放松一下。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了就有了。要穿整齐就需要安耐，哦耶呀呀呀呀呀呀，就只顾着原地解散，不放开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习惯，只要需要一点放量，不是空空的理想，放下负能，为所以为你说的算。多少新鲜感，可让我看一看，让我发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都好。日复一日，两相思，心温期盼，终究越爱不如流浪汉。 带来这首放，我想这首歌循环放个几次呢，可能抖腿就会停不下来了。播放什么样的歌放，这是我需要思考的。而一些什么样的情绪该被放掉，不要暂存你有限的内存，什么框框的约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被突破，这些问题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有请凯尔摩，我也没时间，有时间要来听听歌放松一下。 来到夏天平线，又转了一圈，晴天终于出现。转眼没时间想昨天，却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 Evermore 我也没时间。听这首歌更要感谢一下在下午的时间当中抽出空来听听广播的听友们，谢谢你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掀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爱上你就上头，我一触即发，快乐忍不住有点疯癫。 是最要我潘玮柏，巅峰在心，只要我能飙着风，我用速度不及你的国度，凡尔般的温度，干嘛撒野站着原地不动？呜呜呜呜哈哈，迷你同意要追上你，哦哦，你我有同样节奏。我们超人是狗 潘玮柏，很带感的一首歌，呜哈。哇，我想最近追中国新说唱的网友一定都知道，节目里面吴亦凡基本上就算是流量担当了，而潘玮柏潘帅他的配饰呢也是一大看点。而且呢，众所周知，潘帅很爱收藏手表，而且节目里面的每一期出场他也会带着一块不同的手表，基本上来说是不重样的。虽然说我也是一个外行，但是能够感觉得到啊，屏幕当中那块手表真的是太惹人爱了，而且呢也能看出来基本上表都很贵，尤其是那个看起来方方正正很像块扑克牌的手表。如果说你也很爱手表的话呢，也可以找来中国新说唱看一下哈，帮我来看一下那个数字三后面到底有多少个零啊，一二三四五。来听首老歌，英文歌 How do I live get through one night without you, if I had to live without you, What kind of life would that be? Oh, I need you in my arms, need you to hold. You're my world, my heart, my soul. If you ever leave, well, baby, you would take away everything good in my life. And tell me now,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I want to know, how do I breathe without you? If you ever go, how do I ever, ever survive? 走得太远，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黑心，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愿，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留我在孤独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

跟吴谨言有同一天生日的缘分，哎，这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好了，不说笑了啊，回到音乐当中，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有请 Angela 预言。 我光光只看热闹的街，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阅读我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真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那那那那。 不知道这首老歌你有没有跟着 Angela 郑韶涵一起来合唱预言。那知道 Angela 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身体小小但是体内蕴含能量却超级大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在去年歌手当中，当时有一期她演唱了阿刁的时候，真的有被惊艳到。那马上在9月30号的时候， Angela 郑韶涵呢也将会带着她的2018旅程演唱会来到北京的五棵松。那这一次呢，她不仅是作为了歌手，还会成为整场演唱会的总监，对舞台、对灯光、对音响、对服饰、歌单还有各项内容都进行了很严格的把关。她很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深度融入到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也希望在演唱会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当中，把他的用心呈现给每一位去看去听演唱会的观众。 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从脑海一想起相恋那滋味，唯一的感觉都只属于你，才飞望见你，才看见自己。哦，旧情复知一样， 是你最喜欢的类型，但你只能看着他的背影，隔着很远半径，围绕像卫星，当他突然转身，你却没法对应。就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总是有想起，在快要忘记之前，快要放弃之前，又碰上他失恋。但当他失恋，他又需要段时间跟着他相互，从一月到十二，你们身边各自有人来去，从生日派对一路到出国玩乐，胸口的纠结还在继续。说他不知道，难道也不一定？说注定纠缠，难道也太迷信？偶尔问候的短信，或许没别的意思，心里的止水又被偷了颗大石。 是你给我的心被困在你身边，像个间谍暗中收集你的每个画面，你的世界留给我太多想象空间，多想对号入座走进你的状态里面。 时常在夜晚你听些歌，听励志的想象已经切割，听悲伤的日记你编写着，有时无法负荷，哭完先歇了。follow 他往事，近况和往事，去过街道上从没认识般讽刺。你们是渐行渐远两条线，你总回想那何时曾是交叉点，充满交集的生活圈，或许上次遇到就在昨天，也或者某个瞬间，你们擦肩如电影般，主角交错时一切速度会放慢。 是个观众， 你的惋惜只是幻想在煽动，这部电影从来没有人看懂，你的激动处只有自己在颤抖。 是你我的心被困在你身边，像个间谍暗中收集你却没发现，你的世界留给我太多想象空间， 有时候姑且对爱情，有时候将就，抽离后回神又是个深秋，有时这真的无关公不公平，有时这一切不是忠不忠心，这就是个小秘密，藏在心里的小秘密，进入你心里还要穿越一个迷宫，有大部分的人留在迷宫入口，所以你没提起但也没味道，对你而言存在对别人没味道，他们不会察觉你难过，因为他有时身边是谁事实上也没差，现在谁陪他少人你挂心，有时因为害怕又不多大听，怕想到他在别人怀中你没得抱，或许执着只是因为从没得到。 这是秘密，心被困在你身边，像个间谍暗中收集你却没发现，你的世界留给我太多想象空间，我想对号入座走进你的状态，你的文字是秒数经过还是一瞬间，你的照片在我眼里都是眼神画面，几次 徐佳莹带来这首，其实别说说唱离你太遥远，只要你愿意跟这样的律动有一点点的接触，你就可以把手中的响指打起来，然后律动就跟进去了。所以不怕坏人有文化，只怕 rapper 说情话。聊谢谢微信平台上面发来很多照片，很多美图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真的是发来了很漂亮的云，这个云就很像是升腾起来的蘑菇云。所以我想，如果说你正好开车经过了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在一些高架桥或者说一些主路环路的高点的话，你是可以看到西面的山的。好，希望这个律动可以继续带领你。 当你不想要说话，通知一下， Feel d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不能不说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嗓音真的是老天爷太赏饭吃了，因为这样的嗓音从耳机钻进耳朵里之后，钻进身体里面之后，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在说 I like it, I love you, 好喜欢。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的和你一起唱哦，忘了介绍一下刚才那首歌，费玉清的哥哥，原名张彦明的张飞的 Why I Fall In Love。 好了，再一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主持能量音乐，这首歌来自 Coco 和他的姐姐们的合作，拜拜，祝愿你周四下午愉快。 多奇妙，许多事情天早已准备了答案，我们不太像，却又如此巧妙，且长不断之甜蜜力量，如何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分量，情感不是时时陪伴，在身旁你就有真无间的情感，为爱是我心中一双无形翅膀，如果被呼唤那无论是彼此相隔着万水千山，依然穿越所有的距离， 8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 谨慎。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